Thank you. Thank you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古典音乐广播，有线调频98.6兆赫。

个丢个蹦跑上 亮的哟，一只冷冷的那块手，你身上那块大冰棒呀，起了没砸我心上口，人头前那块想你呀，哈哈哈哈哈哈笑。 心心 想你。

Thank you.